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这是听众群当中看到的一个听众的分享，他说呢，记得有一次上高中，哎，你上了几次高中啊？班长呢是一个比较逗的班长。那有一次呢，这个班长逗逗的班长当班长的时候，他们后排有一个学生呢，就把老师惹毛了。这老师也是个暴脾气啊，就惹毛之后一甩手，书一放，就从讲台上往后排冲去，你知道吗？就在这当卡，班长就突然站起来了，把老师拦住，然后就说：“算了算了，给我个面子。”然后这个老师就毫不犹豫地回了一句：“滚蛋。”然后留下班长独自站在风中凌乱呢。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冬青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就让 我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脆弱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 你守护着我脆弱。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在 守护

心的缠绵。 收听雷人秀，我是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随意唠唠嗑。我觉得厨子啊，特别是一些高级餐厅的厨师，都是特别有创意的人，因为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他们。那最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创意的厨子，他来自于米兰，是意大利的一个著名餐厅的主厨。他今年28岁，正是有创意的年纪啊。他名字叫胡宇佳，当然这是音译过来的名字。他做了件什么事儿呢？他做了一个特别有创意的菜品，叫寿司鞋。什么叫寿司鞋呢？我给你形容一下哦。但是他就用寿司的一些材料，像海带啊、米饭呐、三文鱼呀、金枪鱼啊，或者是一些刺身呐，然后把寿司哦做成时下最流行的运动鞋的形状，是吧？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做出来的寿司，有的像阿迪达斯的鞋子，有的像范斯的经典鞋，有的像耐克的经典款，是

骗子综合症就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本事、自己的努力，老是觉得好像不应该得到成功似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很多有高成就的女性哈，往往会觉得自己的成功取决于自己的运气，哎呀，老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成功，感到自己是个骗子。不过李雷有这种感觉之后，老婆韩梅梅就说了，老公，你这种感觉不是错觉，你真的就是个骗子，我婚后就立刻发现了。你说你会永远爱我，你会任性也会包容我，我打你也不会还手的呢。你骗人。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那个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舍我永恒。不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爱一层层被撕裂，

票很便宜，就电影票便宜，所以很多印度普通老百姓都会去看，但是他们的院线又少，通常一个电影院就一个荧幕，所以呢印度人都是排队排两三个小时然后入院看电影。你说排两三个小时进去看一个小时多亏啊，是吧？所以印度电影通常就比较长，而且印度很热，对吧？院里头呢是有空调，所以都不愿意走。那这部电影其实也很多人看完都说很励志，他关注的是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哈。因为你要知道在印度女人都是围着锅碗瓢盆转的。那电影当中的这位爸爸呢是通过逼自己的女儿去摔跤这种很男性的活动，然后改变了女儿的命运，让他们成为了世界级冠军。但你知道这部电影摔跤吧爸爸看完最恐怖的状况是什么吗？就是一边从院里走出来，然后你爸牵着你的手感慨地说，孩子，从今天开始我们奥数吧爸爸，钢琴吧爸爸，画画吧爸爸。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只能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一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刚刚 有一个同事问我说，小雷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我跟你说啊，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在特别是在微信上或者 QQ 上哈，不太需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的问题。还有他问我在不在，我跟你说，每次有朋友跟我说，哎雪玲你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然后打了很多遍在不在，你说你不说清楚什么事，我哪知道我在不在啊。 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无论你身处在何方，或许你工作不一定得意，或许你不敢表达真心的你，告诉你抛开虚伪的伏笔，告诉你掌握自己的潜力。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何必冒着未知去解释，世间哪有每件事都顺利。我知道你要说，我知道你要说，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请你跟我来，请你跟我来，将你的欢喜传给每一个 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的这个 joke 是这样的，有一句老话呢，叫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一直以来都比较爱笑，这是我的座右铭，你知道吗？我践行很久。可是最近伦敦大学，英国的那个伦敦大学，他们有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说 Someone who is easily amused， 就是非常容易笑， or having a quite low haha point， 或者是笑点比较低， Maybe it's a sign of stupidity。科学家说，如果你笑点低，可能是你痴呆的前兆和智商低的表现，这是科学家说的。如果你的身边有朋友亲友经常不合时宜的大笑的话，请尽快跟医生联系。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怀念今天，怀念昨天，怀念着从前，回忆竟然如此遥远。一直以为就算不说美丽的诗篇，你也一定能够体会心情，除了给你，我不曾让它去太远。多么简单，你却不懂，爱就在身边。当我们之间不说的誓言，也输给了时间，才发现原来紧紧爱着，到不了永远。之间不说的誓言，再也无法实现。你是否看见，曾拥有过的天亮在改变？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连日来，我市各战区开展集中行动，对违法用地建筑物进行彻底拆除，有力震慑了违法用地行为。齐辛庄镇出动工作人员120余名，出动铲车3台，吊车1台，对11宗违法用地建筑物进行彻底拆除，拆除面积约32亩，打响了全市打击违法用地行为专项行动的第一枪。连日来，燕郊高新区违建拆除集中行动继续发力。近日，燕郊南外环斯蒲兰路又有2处大型违建被依法拆除，对不按规定进行的硬化也进行了破除，恢复原貌。当天共拆除违建约5000平方米，破除硬化1500平方米。此次燕郊高新区拆除违建集中行动，不仅针对各种私搭乱建，同时还对店外经营、马路市场等进行了综合治理，拆除了各类不按规定设立的彩钢房屋、违规广告牌匾、立式灯箱等，恢复街道2侧原貌，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杨庄镇于近日开展违建拆除集中行动。集中行动采取鼓励自行拆除和依法实施强拆的方式，努力争取拆除户的理解和配合。泽城镇国土所分别与镇域内的8家违法用地人员见面，并告知立即拆除违建，对自行拆除户限时2天完成拆除工作，对拒不拆除的违法用地户，联合市国土资源局执法人员100名、拆迁公司、供电所、工商分局、环保所、卫生院、镇机关干部50余名、车辆8辆、装载机1台，深入到违建现场，依法进行了强制拆除。当天累计拆除违建2处。日前，黄土庄镇党委政府和国土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镇域内违法建筑进行了集中拆除。针对部分违法用地户的抵触心理，镇党委政府对症下药，在前期工作中，由镇违建治理工作人员多次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法律宣传教育，讲清违法建设的后果，使违法用地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主动联系施工人员和设备，将违法建筑拆除。截至目前，位于黄土庄镇爱里村、200户村、黄土庄村的3处违法建筑已实现了自行拆除，拆除现场秩序井然，拆除总面积4730余平米，确保了全镇拆违工作的顺利推进。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段贾岭镇周密部署、细心排查、加强宣传引导，本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工作原则，多次到违法用地户家中走访，进行说服教育，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向违法用地户讲明打击违法用地的意义、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赢得了违法用地户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连日来，段贾岭镇通过深入工作，位于镇域内的多处违法占地户及时认识到了自身错误，积极主动组织人员对违法用地的建筑物进行了自行拆除。随着全市打击违法用地专项行动的深入推进，福成集团积极响应，大力配合，主动拆除位于高楼镇和燕郊镇的2处违法用地。燕郊高新区、高楼镇、燕郊镇和政府办、国土、综合执法等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监督拆除工作。拆除现场位于高楼镇高庙村东、庄户村东北，占地约2.7亩；燕郊镇赵新庄村东福成路东约7.5亩。拆除过程中，福成集团组织专业施工人员和挖掘机、装载机、土方运输车等大型机械工程车辆协调联动，短时间迅速高效地完成了拆除工作。

夜晚站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范范之辈说，高中补课有一个男同学，他的父母从来没有来接过他补习的时候，他说直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妈妈呢是心血来潮接了一回孩子，等到孩子下课的时候，你知道等待是很无聊的，于是他就跟其他的家长聊天，他妈妈就说呀，10点多才下课，真有点晚呢。其他家长就说不对呀，9点钟就下课了。他说哦，那每周上3次课也真够多的。然后其他家长说不对呀，每周就上1次呀。然后他说第二天那个男同学来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轻描淡写了描述了他回家的情况，那是男女混合双打呀。这就是上补习班的悲痛，哪都痛。你呢？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的奶，滴滴滴滴滴滴的奶，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人生百态。 断时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进入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啊，这个听众群当中二群。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上过一些愿意不愿意上的补习班，遥望着现实说没上过，袁说同上，晴天说我也没上过，只是现在就好说没上过。最后遥望着现实总结说，我们都是幸福的人呐。我跟你说你各位啊，你们要这么聊天我就只能一个劲儿放歌了。 微微一笑将我套牢，就这样掉进了圈套，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你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要巧。爱情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要如何才能让爱只有幻想，潜藏的几只就好，吞下了吧都松掉。 和不妥协，一离开

多少的那友好的下场，情人还在流浪，似水的流流的时光。原谅弯弯，看你悠悠的长游，情梦依然在照，情人还在流浪。 你曾经上过的或想要上的愿意不愿意上的那些补习班哈， Legend 留了很长的一段言，没有办法全部念完哈，但是说的故事呢是他小的时候喜欢看别人跳芭蕾舞，于是呢但是家里比较反对，认为这个可能有一点耽误学习，于是呢他就每天放学的时候偷偷的去参加一些什么学校里的舞蹈培训啊，或者是唱歌培训啊之类的。但是有一次呢，这个老师说了这个出去演出需要家长买这个200块钱的演出服，于是呢 Legend 就小时候就硬着头皮就跟妈妈说了，结果妈妈把他痛骂一顿啊，说以后我们家里啊条件跟别人家比不了，没有这种钱给你的，于是呢就拖着没交钱。然后到了最后老师就跟他说，这个没有演出服你就没有办法出去演出哦，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下次再去呀。雷俊说，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老师安慰我的话。后来演出当天的时候，在教室楼上的走廊看到这个合唱团的同学一个一个的穿着一闪一闪的演出服，一个劲儿的流眼泪。其实雷俊你可以换个方式想想哈，你是看着走廊上合唱团的那些同学穿着一闪一闪的演出服，你应该心里想，哼，你们的演出服肯定不值200块钱，值不值？不值。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那一夜和朋友们聊着天，听许多感情痛彻心扉，心疼好友心甘愿无怨悔，这感觉不堪言我了解，想起你走那天的第二夜，假装一切无所谓，等不到你来电，整夜不成眠，也许此刻的你已经和他相恋。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享受着思念你的感觉，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每一步都记录着我们的爱恋，回到我们熟悉的咖啡店，寻找最初相爱的起点，一个人装笑脸，即使你已经离开我身边，日子一天一天这不难过，看雨中浪漫情人他们那么腼腆，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享受着思念你的感觉，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是不是晴天？你是阳光